Hello， 大家好，前两期咧讲完九尾狐，九尾狐咧其实系嚟自南山经嘅第一个山系啦，雀山山系。咁今日咧我就嚟睇下第二个山系南次二经。咁南次二经嘅第一座山咧叫做巨山。咁佢嘅西边啦吓，就喺流亡封氏国隔篱。咁你企喺座山度咧，向北望咧可以见到朱比山，向东咧就可以望见呢个长幼山。英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嘅，向西南咧流入赤水。咁水入边咧有好多白色嘅玉石啦，同埋好似粟米咁大粒嘅丹砂。咁喺呢座山度咧有种野兽，咁就好似啲猪咁样嘅，但系咧系冇猪蹄嘅，系呢个凤爪嚟嘅，即系鸡脚嚟嘅。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狗一样。咁呢一种野兽咧就叫做李陵，即系传说啦，呢只怪兽咧出现嘅地方咧，一定咧喺度大兴土木紧嘅。即系如果阿秦始皇喺度起紧呢个阿房宫啊，咁佢系会出现啦。咁喺呢座山入边咧，仲有一种雀，咁就好似鹰咁样嘅，咁但系只手咧系人手嚟嘅，咁佢又叫做咧猪，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系叫猪猪猪猪，就同佢把声，即系同佢个名字一样啊。咁如果咧有呢只猪出现嘅地方咧，咁就会好多嘅文人学士咧俾人流放啊！即系如果苏轼咧俾人流放嘅时候咧，咁啊隔篱总有一只猪喺坐紧啦。咁咧关于呢只猪咧，仲有一个传说啦，就系话阿尧帝咧有一个仔叫做丹朱，成日叫读错朱丹。咁当时咧因为阿尧咧就将呢个位置咧俾咗阿舜噶嘛，咁之后咧阿朱丹咧就同呢个三苗国咧联合起兵反对，跟住阿尧咧就将佢打败咗。咁啊，朱丹咧就觉得好惭愧啦，跟住咧跳咗落南海嗰度咧自杀死咗。咁而呢一只猪咧，就系佢死咗之后咧变噶啦。好啦，又要行啦。咁啊，从呢个桂山往东南方向咧，行450里，咁啊嚟到咧长幼山啦。嗱，同上集一样啦，好多流水嘅呢座山，但系咧系冇花草树木噶噃。咁咧就有种野兽嘅，咁啊样咧就好似啲猿猴一样啦，但系咧有四只耳嘅。咁佢个名咧就叫做长幼，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人喺度呻吟嘅声啦，系就咁嘅叫声，黐线。咁啊，听闻咧话边一个郡县咧，如果有呢啲长幼出现咧，就会发生呢个大水灾嘅。跟住咧又向东行呢个340里咧，就嚟到呢个瑶光山啦。南边咧就盛产玉石，北边咧好多金属矿物。咁又有一种野兽啦，咁啊个样咧就好似人咁嘅，但系咧个身上边咧就有猪嗰啲鬃毛喺度嘅。咁冬天咧就喺呢个洞穴入边住啦，天气暖嘅时候咧先至会出嚟活动嘅。咁个名叫做滑槐啊，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你劈木头嘅时候发出嘅嗰啲声咁样。传说咧佢出现嘅地方咧就会有好繁重嘅徭役喺度啦。即系如果秦始皇起长城啊，起秦王陵啊，一大堆人起啊，佢又会出现噶啦，唔知系帮手起咧，定系帮手整冧佢咧？跟住咧又向东继续行呢个350里，咁就嚟到雨山。咁呢座山咧，成座山都系流水嚟嘅，因为咧呢座山成日都落雨嘅。但系咧唔知点解咧，又系冇花草树木噶。咁但系喺座山度咧有好多蝠虫，蝠虫咧上次讲过啦，就系一啲好大只。好巨型嘅蛇啦，仲要有劇毒嘅添。咁根据啲历史记载咧，阿大禹嘅老豆啊，就系喺呢一座雨山度咧死咗嘅。咁再往东370里咧，咁就去到呢个渠父山啦。唔知做乜鬼咧，又系冇花草树木嘅，但系咧有丰富嘅金属矿物啦，同埋玉石。咁佢往东啦，同佢相距400里嘅一座山啦，就叫做巨鱼山。咁同呢个渠父山一样啦，亦都系冇花草树木嘅。但系咧，盛产金属矿物同埋玉石。咁咧，我谂起啦，五行入面咧，金咪克木嘅。唔知系咪就系因为太多金属啦，所以啊，克到啲木咧，花草树木咧都冇办法生长起身啦。跟住啦，我哋又喺呢个巨鱼山咧向东行500里，咁就嚟到浮玉山啦。咁喺呢一座山咧，向北咧就可以望见巨驱泽。向东咧可以望见咧呢个猪皮水，咁入边咧有一种野兽啦，咁呢只嘢咧就同老虎差唔多样嘅，但系咧有条牛尾喺后边，咁佢叫声咧同狗一样嘅，咁佢嘅名咧就叫做字，咁生成咁嘅样一般都会食人噶啦，咁潮水啦，咁呢度嘅呢个水流咧就流向嗰个巨驱泽嘅，咁喺水入边咧有好多齿鱼，咁呢啲齿鱼咧个身体比较狭长啦，而且好薄。 咁亦都叫咧刀鱼，唔知系咪嗰啲烧烤嗰啲抽刀鱼咧？咁啊，继续行五百里咧，就去到城山啦。咁呢个城山嘅形状咧系四方形嘅，即系同埋一层一层咁样，就好似嗰啲玛雅金字塔咁样。咁咧就盛产金属矿物啦，同埋玉石。咁山底下咧有好多青黄。咁之前亦都讲过啦，系一种矿石嚟嘅，亦都系颜料。咁呢度嘅水流咧，系富含丰富嘅黄金嘅。咁再往东五百里咧，就系会稽山。呢个会稽山咧，亦都系四方形嘅。咁山上面咧，亦都蕴含住丰富嘅金属矿石啦，同埋玉石。山下咧就盛产枯石，枯石咧亦都系一种玉石嚟嘅。咁呢度嘅水源咧，就系发源于距离呢个会稽山五百里嘅宜山。咁而宜山咧，周围咧都系嗰啲好细粒嘅沙石嚟嘅，亦都系冇花草树木嘅。咁宜山再往东五百里咧，就系呢个伏欧山啦。山上边咧亦都有金属矿物同埋玉石。咁山底下咧系有呢个茂密嘅花草树木嘅，但系山上边咧系冇任何嘅禽鸟野兽啦，亦都冇水流。之后咧再往东五百里咧就系咸阴山。呢座山咧更加简单，冇花草树木，冇水，咩鬼嘢都冇。咁啊，过咗呢个咸阴山之后咧，再往东四百里，咁就去到呢个信山啦。山嘅南面咧就盛产金属矿物，北面咧就好多玉石。咁终于有种野兽咧喺呢座山度啦。咁佢嘅形象咧就有啲似普通嘅羊嘅，咁但系佢冇嘴嘅，佢唔使食嘢嘅，因为咁佢就叫做幻。咁喺呢座山度咧，嗰条河咧有好多紫色嘅螺，即系有啲田螺嗰啲螺啊。咁我哋再向东行四百里，咁就嚟到呢个枯鹤山啦。咁山上面咧，周围都系紫树同埋楠木。咁山下边咧，好多呢个枸杞啦，同埋呢个卯荆树。咁喺呢座山嘅东边五百里咧，就系呢个驱吾山，又系冇花草树木嘅，全部都系沙同埋石。但系咧，佢有条河就叫做绿水。咁之后再往东五百里咧，就嚟到呢个绿吾山啦。又系冇花草树木嘅，咁啊又有金属矿石啦，同埋玉啦。咁喺呢度附近咧就有一种野兽，咁啊样咧就好似嗰啲雕啊或者系鹰咁样啦，但系咧个头上面咧就有好似鹿角咁样嘅角喺上面嘅，咁就叫做古雕。咁佢嘅叫声咧同 B B 仔喊一样嘅。咁相传咧呢种雕咧系可以食嘅，啊唔系，系佢可以食人，你又捉唔到佢。咁之后咧再沿住佢条河咧一直向东行。再行五百里咧，就嚟到呢个南次二经入面嘅最后一座山啦，七吾山。咁呢座山咧就喺东海隔篱啦。咁而呢个旁水咧，最尾咧亦都流入咗呢个东海嘅。咁呢座山咧又系冇花草树木。咁啊，盛产一种石咧叫做薄石，咁就可以攞嚟整嗰啲棋嘅，即系啲象棋嗰啲棋啊。咁而喺呢座山向东边望过去咧，系一片幽灵地带。咁呢啲幽灵嘅深处咧有光影嘅。咁啊，而且有时会好光啦，有时会好暗啦。咁据闻咧，嗰度咧就系个太阳咧休息嘅地方啦。咁呢个南次二经嘅山系咧，就系西起巨山，东指呢个七吾山。咁一共咧有十七座山，途经咧7200里嘅。咁呢度嘅山神咧，全部都系龙嘅身啦，同埋雀嘅头。咁你点样去拜呢个山嘅山神呢？咁你就系去拜嘅时候咧，咁啊将一啲家禽啊，即系啲鸡啊啲嘢啊，咁啊再同一啲玉璧啦一齐拥落个地下度，咁去拜佢哋咧要用稻米。OK， 今集嘅时间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，我系陈老师，得闲无事睇下古书，我哋下集再见。